酷炫 Be Your Own Train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o 李李伟俊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五点钟了，我还有两个小时，不知道你已经到了这个地方吗？我们已经在准备着了，就是手打柠檬茶，即将要送给你呢，就在七点钟。 是的，我们就在康乐夜市啊。而这一次呢，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人员的分配。像是因为 Kristen 温阳那个叛徒呢，不懂为什么干嘛跑去泰国。 我 还是很生气， 他好像赶着回来了，不要这样，不要生气，他好像赶着回来了。 的 我看他 story， 他说今晚见了大家。 真的假的？因为我昨天看到他去泰国，讲说我们明天不是要手打柠檬茶，你给我跑去泰国。 我本来昨天很生气的，你竟然抛弃我们。 而且因为我们男丁只有三个，所以我们是要负责 去手打柠檬茶 开档，不止亲爱的，我们要开档，要撑起那个支架，就是来一个一日体验来做巴沙马兰。 OK， 当然这个罪魁祸首也是我们可恶的制作人。就明明可以只是送西瓜子，他硬要我们去撑那支架啦，去搬西瓜。 啊、没有办法啦，我们幕后全部都是女生的嘛，需要你们三个男丁去帮忙一下嘛。 我们幕后都是男生， 哦，比较 man 一点， 比较 man 一点。当然，除了是我们幕后会做得很棒，像我啊 ，Jaden 还有 Kristen 会负责手打柠檬汁之外呢，哎，我们的女同事们、女 MC 们也没有闲着的呢，来跟大家说一下你们的职务。 我的话就是我跟Kelly 呢，还有 Lia 呢是会做门面的，我们就是负责亲手呢。把手上的这个柠檬茶呢送到你的手上，然后小童还有就是楚英呢会负责就是摆盘摆饰，那个杯子有多么的漂亮也是送给你的。 那当然大家想要拿到这个免费的手打西瓜柠檬茶的话，也记得要先关注我们购炫的 IG， 也要点阅我们购炫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在我们的吃瓜学会的其中一集下面留言。当然这些门面的女同事们会检查过了，你都有达成才可以拿到我们的西瓜汁，好不好？ 是，所以我们只会送出100杯啊，先到先得啊。所以今天的变就来说一说，到底如果你有很爱喝饮料这个习惯的话，有什么变开心的事情呢，会来跟你分享吧。 下这个炫 Beyond Train 变 购炫变今天变什么呢？你身边有没有很爱喝饮料的人，还是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爱喝饮料的人呢？如果是的话，你知道变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吗？那就是饮料呢其实是精神的来源，没有饮料的话我整个人就精神不起来了，你认同吗？ 哎，你这边说的饮料是什么饮料？ 类似啊，像奶茶、水果茶或者是咖啡啊，都算是饮料的。 哎，我认同，因为有些人他们就是不能喝白开水。Right， 你吗？你在说你吗？ 我不能喝白开，就我可以喝，可是我会觉得很 boring。我觉得你至少加一点可能 Ribena，或者加一点营养的酵素在里面啊，我都会觉得是好玩的，就有味道在里面。 可是， 或者加一点 Vitamin C。 所以你是喝饮料多过这个白开水吗？ 而且你跟我合作这样久，你应该知道我有一个习惯。 什么习惯啊？Broccoli 每次一来到呢，就会下去肯丁装一个冰上来，装了冰之后呢，再把他手上的包装水倒进去那个杯子里面，然后再被细品一边喝，一边。 确实 ，OK， 这个是遗传到我爸爸的一个坏习惯，因为我爸爸也是一个很喜欢喝冷饮的人。 OK， 就是温水我们不碰，热水不碰，就是要喝冷饮。然后每次我妈妈都会在家唠叨说，讲话你们不要再喝冰水好不好？报纸上面讲话喝冰水，不对身体讲什么寒气有的没的。然后我跟我爸爸讲说，我们完全没有要理你。我们就是要喝怎样，人生开心就好。所以导致我长大过也是觉得，就每天都需要，就算喝白开水，我也希望是有冰块在里面，就觉得很解暑、啊。 OK 了，如果男生， 而且我很开心，我不是女生，所以不用那种惊奇。 女生是不能每个月就是每天都喝冰水的，不但对你的子宫有危害啦，其实对你的身体也是有危害 的。真的有吗？因为我看有些女生没有在理的、欸。 就是如果你经常喝的话，你身体会比较寒一点的，就一点点你就会觉得很冷啊，或者很容易生病。 可是如果那个女生想说，我就是没有生孩子怎样？ 这样只是他的问题了，我没有办法了。我已经跟你说了呀，警告你了呀。 没有影响的应该不只是生孩子，包括其他的一些身体的状况。但是说回像饮料的部分呢，真的是每天要有一杯才甘愿的人呢，你一定会经历等下听众分享的这个变开心的事情哈。 会来跟你分享，守住国炫 比较 炫， 国炫变 饮料 VS 白开水，你到底比较喜欢哪里一个呢？我相信应该是饮料吧，因为有甜甜酸酸有味道的嘛。所以今天就来跟你分享，如果你爱喝饮料的话，有什么变开心的事情呢？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开心事。 我觉得变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解暑吧，然后就是可能做 assignment 也特别的顺利啊，工作也特别的顺利啊，就很好，就心情很愉快哦。 其实这还真的是有科学根据的，因为你说奶茶或者是任何的甜饮的话，里面因为有糖分，那糖分它本来都是会稍微去刺激我们的脑袋释放多一点多巴胺，让我们有精神去干活，感到开心，所以其实是合理的。但是如果你摄取过多的糖分，它可能在午餐时间过后也会让你想要睡觉。 哦，但是没有理那么多的啦。午餐过后，你知道我们从外面走回来的时候，那个天气炎热到啊，如果让我喝上一杯这个汽水的话，那一口真的是啊、哦，让我上天堂的感觉了。 对， 这一口非常的爽快的。 OK， 我也有一个习惯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太好。 有啥习惯？ 我也是个你很喜欢喝一些运动饮料或者是汽水，但是我又要戒糖，所以我都是直接买无糖的。 Zero sugar。 可是，对对对对，真的，那我是买那种一大支那种2.5 liter 放在家，放在冰箱。 一天到晚、啊， 当然没有让你疯啊你。这会得肾病吧？ 我哪里知道还是聚焦嘞？ 就是我很享受那种你自己的家、自己的冰箱，然后有你喜欢的喝的饮料，然后我就故意把那个冰箱的那个冰度、它的温度调到最低。 OK。 然后每一次打开那个汽水的时候，它都还有气在里面，你就是喝那一口罢了。我就哇，就又被 refresh 了，然后又想要再继续努力的工作。 但是这个2.5 liter 的锅，这个有一个坏处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过了几天，你再打开的话就没有那么的气了。 也对， 它就变得比较 就是一个糖水的感觉， 啊、对，就不好。好喝了。 那如果运动饮料跟奶茶，你选一个？ 运动饮料。 运动饮料跟咖啡？ 运动饮料。 运动饮料跟拿铁？ 拿铁啊，you coffee tea。 真的？ 哦 you， 哦你， 哦 you 啊。OK， 那你本身是一个喜欢喝这运动饮料、拿铁或者咖啡的人吗？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心酸的事情，我们回来再讨论吧。 守着国选 Beyond Trend， 不谈国选变变变，国选变变变。如果你今天很爱喝饮料，或者是你朋友啊、家人啊、爱人啊很爱喝饮料的话，有什么变心酸的事情呢？那就是我觉得外卖员送来的时候呢，那个冰已经融化掉了。 哦，这个是真的很伤心耶。 对、啊， 你就故意在 order 的时候已经想起你要喝下那个冰饮、那个冷饮的瞬间， 对， 结果送来的时候是已经真的退冰，它还是有点余温，有一点温冰的温度在里面，可是就真的就没有那个口感在 了。对，除了这个心酸之外，就是还有更心酸的，就是那个可能那个糖分你喝起来就是刚刚好糖分、但是如果冰融化了的话，它掺在一起就 会 变成、 哦、 它 就 会 有一点淡， 淡掉了就更加不好喝了。 OK， 其实我好奇接你这个话题，喝饮料的变变变，你到底是要喝它的温度还是它的甜度？ 我喜欢喝它的温度，我比较喜欢 喝。那如果它 的 糖如果因为冰融化了变得淡，那也无所谓啊。 但是没有那个冰冰的感觉。 我们楼下不是有食堂吗？ 但是要走下去很累啊。 那就是你懒惰了。你看我每天都可以坚持去楼下拿冰块上来。 那个是你啊。 OK， 我跟你讲，以前我有一个很疯狂的想法。 啥？ 那时候是我在你Form One 住宿舍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宿舍很残酷，就完全没有冷饮。然后我就是个要喝冷饮的人。 OK。 那小时候没有钱嘛，我就跟我自己讲说，长大过后李伟俊你一定要努力赚钱，去买那种小小的迷你冰箱。 我知道。 我跟你讲，我有一个有过一个很疯狂的想法啊。 什么想法？ 我甚至有想过，我就买那种迷你的冰箱，放在我们购物圈的 studio。 我刚刚也想说， 对对对，就你有时候饮料带来，你可以放在我们迷你冰箱，在我们 MC 们来就有饮料可以喝这样。 但是这个是不可以的，因为我们 studio 是不能喝跟吃的， 也不能随便放一个冰箱啦，当然。 对，所以这个是无法实行的。 哦哟，但是蛮变心酸的。如果冰融化了，还有什么变心酸的事情，回来再讨论吧。 手指勾选 Beyond Trend， 勾选变变变。 我真的是很爱喝饮料啊，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喝饮料的话，有什么心酸的点呢？刚刚有说到，就是外卖员送来的时候，那个冰块已经融化，真的心酸啊。 Andy 有什么心酸的事吗？ 我觉得爱喝饮料的我最心酸就是好像你跟那个老板讲哦，我要少甜，结果他的少甜就是等于有还是很甜那种哦，没有少甜这样子啦，就是喝起来会很甜甜这样的，结果喝了很甜还是很酸这样子，就我觉得是等于有心酸的吧。 可能毁了你一整天的心情，这个我可以理解。因为我们的前同事 Catherine 凯欣， 怎么了？ 他就是这种人 啊，就是要少糖 以为这也是 少冰的啦。 没有，他要无糖的 啊，完全无糖。 对对对对，我觉得世界上分成真的两种，要么有糖，要么完全无糖。然后完全无糖的人是不能接受有任何的糖分在里面的。因为像 Catherine 凯欣那时候我们去办活动，好像是在某个 mall 里面， 他 就点了某个奶茶，然后那个店员好像真的不小心加了微糖下去。 OK， 然后我想说这很好喝啊，他想说他接受不了。 因为他们那种主打健康的人，他们真的不能有任何的糖分在他们的生活，他们是戒糖戒很久了。 是，所以我跟你说，我是不能跟这样的人出去呀、啊，吃饭、啊、还是喝饮料的，因为我觉得很无趣嘞。吃东西还是吃 salad 啦、啊， 不可以加一点的 mayonnaise 啊， 还是一些酱料的。 人家健康吗？你去讲人家 没有嘛？这个是他的生活方式、 啊， 我也有我的生活方式啊，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话，真的是火星撞地球的感觉。 可是如果真的跟你学的话，你觉得你这一生会有机会喝到无糖的饮料吗？还是你就是不能接受？ 其实有啦 ，Americano 就是无糖 啦， right, 我接受到了、 啊， 偶尔需要一点苦苦的饮料来喝一喝啦。 而且也会比较提神嘛，对不对？ 对，就是如果太甜的话，你会整个人更加想睡觉。刚刚你说的。 所以呢，我觉得讲到这边，如果大家本身是喜欢喝饮料的朋友呢，不妨把你的想法告诉你身边的好同事、好朋友。那样的话可能他们为了要犒劳你啊，或者是奖赏你的话，在午后呢都会送一杯饮料给你，又或者是你可以送一杯饮料给你的老板啊，或者是同事啊，我觉得都是表达爱的一种，因为大家都是喝饮料为开心嘛， 是开心最重要了哈。手机过去 Be Your Trend。